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宝玉。我今天想与你分享的主题是风险管理，凡事都应该有 B 计划。说到风险啊，很多人都大概有些了解。然而在软件项目中呢，有风险意识的却不多。比如说，估算一个模块的工作量，程序员呢总是会给出一个乐观的进度，而最终实现这个模块的时候啊，却发现总是有些其他的事情发生，影响了进度。还有像一个关键的程序员突然离职，就导致项目呢进度停滞。其实早前呢就有些迹象，而项目经理呢就没有引起重视。项目负责人很激进的采用了一个最近很流行的新技术，结果做的过程中呢，才发现这个技术还不太成熟，很多坑呢就没办法填，导致项目最终失败。还有像服务器突然挂了，才发现硬盘坏了，而数据没有备份，造成巨大的损失。这些问题啊，其实都和风险相关。如果没有及时发现这些潜在的风险，没有应对的方案，轻则呢导致项目进度延迟，重则导致项目失败，造成重大的损失。在软件工程里面呢，针对这些可能造成风险的问题，对风险啊进行提前识别和管理，就可以有效的应对。那什么是风险呢？风险是指不确定的事件，一旦发生呢，就会造成消极的影响。风险啊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呢就是发生之后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失，第二呢就是发生的概率有多大。所以也有人认为啊，风险呢就等于损失乘以发生的概率。比如说有一次啊，我负责一个小项目，就采用了刚开始流行的 React 框架。如果我使用熟悉的 AngularJS 框架呢，正常来讲一个月就能完成。当时啊，很乐观的觉得 React 和 AngularJS 也差不多，时间呢应该不会多出来太多，就按照一个月的时间来做项目计划。最后到实际开发的时候呢，发现 React 呢和 AngularJS 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必须要现学现用。原本计划一个月完成的，最后加班加点拖到一个半月才完成。在这个项目中呢，使用了新技术，它就是一个风险，造成的损失呢就是导致了进度延误了半个月。发生这个延误的概率呢，如果项目开始之前估算啊，也就是说大概有 60% 的左右，项目进行中的时候呢，这个概率就上升到 80% 了。像软件项目中这样的风险啊，如果发生之后呢，就会变成问题，问题如果没有及时解决，就会影响到项目计划。如果我们能有效的对风险加以识别加以管理，就能减少项目的负面影响。如果给风险管理下一个定义的话，风险管理呢，就是指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识别可能的风险，对风险啊进行评估并加以监控，从而呢减少风险对项目的负面影响。对于风险管理呢，其实在软件项目中提起的不太多，应用的呢更少。主要原因啊，还是大家都比较乐观，有一定的侥幸心理，觉得自己不会运气那么差，风险事件呢就正好就发生了。还有呢，就是因为如果要做风险管理的话，需要额外的多做一些工作，这些跟你买保险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风险事件没有发生，就相当于你买保险的钱白花了，但是一旦发生了什么意外呢，你才知道买保险的钱花的是很值得的。对于软件风险的管理呢，其实才是体现项目管理水平的地方。我们对比一下下面几种应对风险的层次。第一层呢，就是被动应对，风险呢已经发生了，造成了问题呢再被动的去应对。第二层呢，就有备无患，也就是说我事先制定好风险发生后的补救方案，但是呢没有任何的防范措施。第三层呢，叫防患于未然，就对可能的风险呢提前做出防范，并且把风险防范呢做成项目任务的一部分。那哪一种层次更体现项目管理水平？我相信你心中呢已经有了答案。拿前不久发生的拼多多被薅羊毛的这个事件来举例子。2019年呢1月20日凌晨，拼多多的平台上出现了系统漏洞，用户呢可以领取100元无门槛券，因此呢就开始出现大量的用户呢借此薅羊毛，利用无门槛券呢下单虚拟产品，比如说像充话费或者 Q 币等等。并一度有消息传出啊，说拼多多将因此损失200亿元。这个事件如果你追究原因的话，你当然可以说是程序员的代码没有写好，也可以说是测试没有测好，你也可以说是运维没有监控好。但是另外一个角度讲啊，如果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呢有一点风险意识，他做了风险管理的话，即使出现这样的问题，损失呢也一定不会这么大。那么你可能要问了， 怎么做风险管理呢？风险管理呢，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如何做，而是说你项目成员呢要有风险的意识。你有了风险意识呢，才能去识别出来项目中可能的风险，进而呢去管理风险。对培养风险意识啊，我的经验就是呢，项目中的任务不能盲目的乐观，都应该思考一下它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最坏的这个结果啊你不能接受，那说明你要有一个 B 计划，你要考虑对风险呢进行管理。比如说像拼多多的这个无门槛券呢，最坏的情况就是被无限刷，造成巨额的经济损失，那这种结果呢是不能接受的，就需要考虑风险管理。有了风险意识啊，我们再来讨论一下风险管理应该怎么做的问题。通常呢我们可以分成四步。第一步呢叫风险识别，就识别出来可能的风险。风险识别呢就是看项目中有哪些可能的风险，因为你只有找出来有可能存在的风险，才会有后续的步骤。识别风险这种事情呢，经验是很重要的，因为大部分风险啊其实都是相似的。以前呢看 CSDN 总裁蒋涛发过一条微博，内容呢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每一条啊基本上都对应了软件项目中一些常见的风险。这微博的内容说，十个项目死亡的信号。第一呢，第一版本做太多功能。第二，太依赖新技术平台。第三，与公司另一个有分量的产品竞争。第四呢，团队人手不足。第五，复杂的问题需要复杂的解法。第六呢，项目成员开始隐藏进度落后的事实和原因。第七呢，不断更改不断增加的需求。第八呢， 2.0 症候群，也就是非要更大更强更美。第九呢，产品没有市场立足点。第十呢，你根本无法解决的大问题。那有一个识别风险的方法叫检查表法，就是说把类似的上面的这些常见的风险呢收集整理起来，分类列成清单，然后按照清单呢去检查对照。软件项目的风险呢，它主要分成几个大类，就项目的风险，也就是说项目的预算、进度、用户和需求等方面的问题，人员风险，也就是说人员离职啊、人手不足这样的一些问题，技术风险，就你采用的这个技术呢有可能带来的一些风险，商业风险呢就是跟市场呀、产品策略这些有关的一些商业风险。你也可以按照上面的这些分类呢整理出来你自己的风险检查表。另外你还可以借助集体的智慧，定期呢针对风险的问题呢开一些头脑风暴会议，一起发现可能的风险。另外呢要有合适的渠道，让项目成员呢可以反馈可能发生的风险问题。第二步呢就是对风险量化，对风险进行评估。在风险识别出来之后呢，需要从两个方面去评估，还是就是第一呢，发生的概率有多大，第二呢，发生之后后果有多严重。对于概率大后果严重的风险啊，需要高优先级重点考虑，对于概率不高但是后果严重呢也要考虑，不过优先级呢可以放低一点。对于概率高但是后果不严重的风险事件呢，可以优先级很低或者不考虑，对于概率低后果不严重呢就可以不予考虑。那拿拼多多的这个无门槛券这个来说呢，这就属于一个高风险高概率的事情呢，需要重点考虑。第三步呢就是要有个应对的计划，对风险呢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在评估之后呢，需要后续进一步考虑的呢就要制定好应对的计划。针对风险啊，主要分成以下几个策略，这里啊也有一张关于几种策略和风险应对的关系的配图，听音频的同学呢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第一个策略呢就是回避风险。回避风险很好理解，就是要对可能发生的风险呢放弃或者是修改导致这个风险的方案，这样呢就可以从根源上消除风险，简单彻底。就像我前面举的，就是说因为我使用了 React 技术呢导致风险的例子，就可以直接放弃使用 React 技术，用回熟悉的 AngularJS 技术，这样就可以避免技术风险的发生。但这种方案啊不一定适合所有的情况，比如说像拼多多这个问题呢就没办法采用这种方案。第二个策略呢就是转移风险。以前玩大富翁游戏最开心呢就是有一张嫁祸卡，万一遇到什么倒霉的事情呢就可以嫁祸到其他玩家身上。转移风险也是这个思路，就是为了避免承担风险损失，将损失呢转嫁出去的方法。那日常生活中买保险就是一个例子，发生意外了， 保险公司会帮助你赔付。那在软件项目中呢，举个例子，如果你的团队啊对服务器管理不是很在行，有可能会遇到服务器宕机啊，或者数据库丢数据这样的一些风险，那你可以考虑买云服务，这样云服务的这个服务商呢会帮助你解决这个服务器宕机啊，或者是数据库丢失的问题，而且万一宕机或者丢数据呢，他们也会承担一定的责任。第三个策略呢，就是缓解风险。缓解风险呢，就是在风险发生前呢，要采取一定的措施，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或者说减少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比如说你要是担心数据库丢失这个风险呢，你就要定期备份数据库。比如说你担心核心成员要离职，那就涨点工资，避免人才流失。拼多多的无门槛券呢，也是个典型的例子。如果对券的消费增加了一定的限制，比如说每个用户都有领取的上限，一个月呢不能超过100张，每张券啊不超过10块钱，不能用于购买 Q 币啊、手机话费等虚拟产品，这样即使出现问题了也不会造成很大的损失。那我们在瀑布模型之外还有哪些开放模型中就学到了，有一个开放模型叫螺旋模型，它也是这种策略，每个迭代呢都要做一下风险评估，再决定这个项目呢是不是要继续。第四个策略呢，就是接受风险。还有一些风险呢，它本身很难避免，或者说我要去应对这个风险的成本呢要超过风险发生后造成的损失，那么我就没必要应对了，直接选择承担风险的后果就好了。比如说前面说的采用新技术 React 导致了进度延迟的案例，这个风险呢虽然有很大概率发生，但是进度延迟的影响可以接受，并且呢让团队今后呢在技术站上多了一个新的选择，长远来看啊对项目更有利，那么这个风险呢就是可以接受的，还是可以继续做下去。回避风险、转移风险、缓解风险、接受风险，这以上呢就是针对风险提前准备的一些应对策略。实际项目中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灵活运用以上的策略，有效的应对风险，减少可能的损失。制定完应对计划之后呢，风险管理的第四步啊就是风险监控，对风险进行监控预警。风险呢在没有发生的时候呢并不会变成问题，也不会造成损失。如果风险可以监控，那么就可以预知风险即将发生，或者说我可以在风险发生之后呢第一时间知道，那么就可以马上对风险进行干预，避免变成更大的问题。要做好监控呢，第一就是要对监控的内容量化，第二呢是要设置阈值，第三呢就是要后续的报警和处理机制。那很多公司啊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监控系统，将关键的一些数值呢量化，并且设置好阈值，超过阈值后呢就自动触发报警机制。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服务器宕机了，监控系统呢发现机器没响应了，自动通过邮件啊、短信、电话等方式通知呢正在值班的人员。还有复杂一点的方式，比如说像网络服务，它可以监控每一条请求结果的状态码，统计请求的成功概率。如果单位时间内呢服务出错的比率低于阈值，那说明服务是正常的，如果错误比例超过阈值，那说明是出现问题了，就需要报警通知相关人员马上处理。再回到拼多多无门槛优惠券的这个案例，其实有很多数据是可以监控到的，比如说单位时间内优惠券的使用数量、商品销售数量等等，如果结合一些可视化的视图，应该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当时呢肯定是有大量的虚拟商品销售，有大量的优惠券被使用。如果针对优惠券呢设置一些阈值，比如说每分钟啊超过1000条就触发报警，那么也可以及时的发现无限刷的问题，避免造成更大损失。以上四个风险管理的步骤呢是一个连续循环的过程，在整个项目期间呢都要持续的对风险进行识别，对风险量化，对于风险呢采取应对的计划，对风险呢进行监控。好，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带你一起学习了软件项目管理中的风险管理知识。软件项目中的风险呢就是指那些不确定的但是可能会造成消极影响的事件，通过对风险的管理呢可以有效的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减少风险发生后造成的损失。软件项目风险管理呢就包括了风险识别、风险量化、应对计划和风险监控四个过程，这四个过程啊是一个循环的过程，需要在项目中持续的进行。希望你在学习之后呢能提高风险意识，不能盲目的乐观，凡事啊都应该有个 B 计划，并且呢将学到的风险管理知识呢应用到项目中， 做到对可能的风险呢了然而胸，未雨绸缪，运筹帷幄。好，最后是课后思考。我们按照风险管理的知识呢，可以对你目前的这个项目中按照发生的概率或者是造成的后果呢列出一到三条风险，并思考一下怎么样利用这个风险管理知识管理好这些风险。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呢，也欢迎把它分享。